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，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，在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，打起来毫不费力。但在朝鲜之战时，该军几乎被全歼，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，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。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，第二军共损失8000人，其中相当部分战死平壤。以上合计起来呀、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15000人以上，当然那5000朝鲜军呢、不在统计内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，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，但还不怎么杀俘虏。攻陷平壤后啊，这个李如松呢没有丝毫迟疑，立刻派遣军队是继续出击啊。由于这个明军总共不过4-5万人，很多部将呢都担心这个兵力不足，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。这个小西行长被击溃之后呢，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，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。仅仅3天之内啊，这个黄州、平山、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，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就跑得一干二净。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明军的面前。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的第三军和第六军，指挥官呢是黑田长政，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，他统帅8000骑兵一路杀过来，声势震天呢。黑田长政还是很有点骨气的，开始表示一定要抵抗到底，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，明军越吹越神，这位仁兄啊也坐不住了。他还没等真人现身，正月18日在城里放打火，是一溜烟的就跑了。李如柏本想好好打一仗，没想到的是这个结果，积极性受到了打击，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，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，一通乱打，黑田长政毫无招架之力，带头逃跑，日军的后卫被重创，死亡达500-600人呢、明军仅阵亡6。自正月初9至正月20，仅用12天，平壤至开城朝鲜22府全部收复，日军全线崩溃，退往南方。但李如松没有满足，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后的目标，王京。这王京是哪儿啊？王京啊，王京就是今天的首尔啊。日军全线败退后呢，大部撤到了这里。至正月20，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达50000，而且看起来呀、也不大想走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李如松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大考验。虽然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恶仗硬仗，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孙子先生告诉我们，上兵伐毛，七次伐交，七次伐兵，七下攻城。此外啊，他还告诉我们，用兵之法，十则为之，五则攻之，综合起来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打仗的时候，最次的打算是攻城，而攻击时如果人数10倍于敌人，就围他5倍，哎，就攻他。城里呢有50000日军，李如松的手上呢也就50000人，在守城战中啊，防守方是很占优势的。平壤战役中呢，李如松用40000打20000，耍尽了无数花招，费尽力气，才最终得以攻克。50000攻50000，任务是艰巨的，困难是突出的，胜利上是不可能的。当所有人把目光投向王京之时，一场意外却彻底搅乱了这个困局。万历21年正月26日，李如松呢发布了一道命令，总兵扎大寿、副总兵祖承训、游击李宁率3000精兵前往王京探路。仅仅半天之后， 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，我军于半路遇敌，大寿，哎，就是张大寿，纵兵集击，斩获600余级。自平壤之后啊，这个日军毫无战力啊，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，李如松已经习惯了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，也就有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所以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亲自前往侦察。其实就李如松而言，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，平壤激战时他就敢骑马四处逛，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。但他绝不会想到一切都将因这个决定而改变。万历21年正月27日，李如松率副将杨元、李如柏、张世爵统领2000骑兵向汪泾前进。这个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，没过多久呢就到达了马山馆，这里距离这个汪泾啊只有90里。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，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，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。于是他想了一会儿，下了一道命令：我带1000人先行，副将杨元率军1000随后跟进。哎，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。分兵之后呢，这个李如松继续出发，很快他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，这里距汪泾仅40里，名叫碧堤馆。在这里啊，他终于见到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，很明显呢，这里就是扎大寿所描述的战场。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呀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。冲进去后才发现事情坏了。1天前，扎大寿得意洋洋发出捷报。事实上啊，他也确实打了胜仗，杀了人家几百口子，还不肯罢休，非要全歼不可。结果呀，追着追着，追出问题来了。要知道啊，这是在汪泾附近的，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，好歹也是大本营啊，有好几万人呢，你带3000多人来闹事儿，还想赶尽杀绝，实在是有点过分了。于是呢，这个缓过劲儿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，发动反击。据史料记载，此时呢，聚集在碧堤馆的日军呢，来源复杂，除第一军外，还有第4军、第6军、第8军若干。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了。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，扎大寿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等到他砍过瘾、追够本儿，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呀、已经被包围了。杀退一批又来一批，到27日晨，外来日军人数已达20000，扎大寿这才明白大事不好。左冲右突，无法突围，派人求援也没指望。于是心一横，抱定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，带领士兵与日军殊死血战。就在这时啊，李如松冲进来了，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。扎大寿却没有丝毫喜悦，因为眼下这个环境啊，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。而他是李成梁的家丁，看着李如松长大，感情十分深厚。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，别说活着回去，就算到了阎王那里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了。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，很快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，于是在短暂混乱后便开始堵塞缺口，重组包围圈。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，李如松明白自己这次冲错了地方。一般说来，在目前敌众我寡情况下，他有2个选择：其一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去，然后逃走；其二与扎大寿合兵，寻找有利地形防守，等待援军。包围圈的缺口是越来越4000人的生死，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。 在片刻犹豫之后，李如松做出了抉择，第三种抉择。他手持长刀面对全军发出了怒吼：全军攻击，如敢猥琐不前者斩。这种选择叫做死战不退。有一种人是无所畏惧的，纵使寡不敌众，纵使身陷重围。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，除了胆大外呀，他还是有资本的。什么资本？他的资本呢，就是身边所带的一千人。这个列宁同志说过啊，宁可少些但要好些。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啊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。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，除了敢拼命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武器装备。在这个日本战国时期啊，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呢被大力宣传，它的日文汉字名啊叫做骑铁。所谓骑铁呢，是骑马铁炮的简称，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，在马上发射火器。这个兵种的主要使用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。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，具有极大的杀伤力。当然了，这支队伍呢也有着致命的缺陷，由于火枪不能连发，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，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，所以在打完一枪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。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，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是骑兵兵种，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，还有个专业称呼——三眼神冲。三眼神冲啊，全长大约120厘米啊，共有三个枪管啊，枪头突出啊，全枪由纯铁打造啊，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呀，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啊。发起冲锋时，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，于战马上发动骑射，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。但问题似乎也没完全解决啊，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？这个一般说来呀，换兵器是免不了的，但中国人的智慧再次得到了完美的验证。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，枪管突出，是因为打完后吹着枪口的烟儿，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时，那就是一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啊。人骑着马冲进去，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，放完轮起来就打。就这么几路下来，估计神仙也扛不住，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。不过啊，顺便提一句，这种三眼冲今天还有啊，就在这个军事博物馆里。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，都会不禁感叹呐，科学技术那就是第一战斗力。有这样的装备，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，打起仗来十分彪悍，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。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，是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。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，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，这绝非遭遇战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在平壤战败后啊，这个日军对明军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啊，各地纷纷不战而逃，且全无斗志。那么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，挽回军心，日军大本营呢经过详细策划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。 这个具体部署是先派出小股部队，又使明军大部队追击，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，待其到来发动总攻，是一举歼灭。据这个日本史料记载啊，参与这个计划的日军呢为第四军和第六军主力，以及其余各军一部，总兵力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，其中诱敌部队1000余人。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、黑田长政、小早川龙井、立花宗茂等人，反正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，基本上都来了。行动呢如期展开，在探听到札达寿率军出发的消息后，这个诱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，前往马山馆。大军分为两路，沿其溪谷悄悄地过去，打枪的标。日军的预期计划是啊，1000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，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，是发起总攻啊。但事情的发展将告诉他们，理论和实际啊，总是有差距的。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，札达寿一路啊都没捞到几个人，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，碰到这股日军后顿时精神焕发呀，下着重手是穷追猛打，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，1000多人呢、连个水漂都没打，眨眼就没了。这回日军的指挥官们傻了眼，原本打算且战且退，现在成了有战无退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札达寿明显不过瘾，又跟着追了过来，越过了马山馆，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提馆，尚未到位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提馆设伏攻击明军。所以当札达寿赶到之时，他遇到的是20000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，已经退无可退。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，札达寿率军冲击多次没有冲垮敌军，反而逐渐陷入包围，战斗进入僵持状态。事已至此，所谓诱敌深入、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，那是谈不上，能把眼皮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。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打得正热闹的时候，李如松来了。日军喜出望外，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，结果竟然捞到了这么一条大鱼。更让他们高兴的是，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。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，他立即下令，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，立即赶来会战，是不得延误。与此同时呢，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，包括黑田长政、立花宗茂等人在内。总而言之吧，就是豁出去。在小西行长的督促下，这个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，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，哪里的明军最显眼、最突出，就往哪里冲。不巧的是，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，此人实在过于强悍，虽被日军重重包围，却完全不当回事，带着铁骑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，于是这个日军呢是集中兵力啊，对李如松实行合围。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，围扎数重。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，但事实上啊，当时他倒很有几分这个闲庭信步的风度。据日本史料记载，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，几进几出，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，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。所谓的包围啊，其实是尾随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太过嚣张啊，终究是要翻船的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

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，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。这位日军将领一出场就很不一般，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，先不说真金还是镀金，穿不穿得动，能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，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。而之所以说这是个神秘的人，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。参加碧蹄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，这个军呢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，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，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，凶残成性，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啊。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，虽说哪里来的讲不清，但敢拼命是肯定的。这人一上来啊，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，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啊。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，李如松毫无准备，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，日军逐渐合拢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此时呢，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，发现事情不妙，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，但日军十分顽强，挡住了他们的进攻，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。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，弟弟李如梅出手，虽说在乱军之中，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，手起剑落，正中此人面目，当即落马。所以说呀，这里我要跟你交代一句，在战场上啊，穿着不能太时髦啊，一太时髦很容易让人家瞄准啊。这个主将落马了，士兵们也一哄而散，李如松呢终于转危为安，但事实上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此刻双方鏖战多时了，虽然明军勇猛，战局呢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日军呢正陆续的由四面八方赶来，人数优势越来越大，而明军势单力薄，这样打下去啊，全军覆没，哎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，日军的情况呢却也差不多，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，在日本国内是出了名的硬骨头，素以善战闻名啊，这回也打得撑不住了，竟然主动找到小枣川中景接替自己的位置，退出了战场。仗打到这份上，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儿，关键时刻杨元到。这个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，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呢延迟出发，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，二话不说带着一千人也冲了进去，早不来晚不来，来得刚刚好。日军正被打得叫苦不迭，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，阵型被突然冲垮，混乱之际也没仔细看对方的人数，以为明军大部队到了，是纷纷掉头逃窜。消息行长见大势已去，也只能率军撤退。李如松惊魂未定，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子，也就收兵回去了。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，他还是清楚的。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，此战的明军阵亡264人，斩获日军首级167，伤亡大抵相当。对于这场战役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撒网捕鱼，渔网破了。应该说呀，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，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呢却一直未断，其中啊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。在日本的很多战史书籍中啊，如这个日本外史啊，日本战史，碧蹄馆之战是日军的一场大胜仗，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，要这么算，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外啊，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。哎，我认为啊，这是件难办的事儿。不过难办的事儿鬼子还是办了， 而且一直在办。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，日军击鼓师团就编制相当一个军吧，被打成了残废，死伤10000多人，几乎丧失战斗力。日本战报上却说就损失2000人，啊，那是脸不红心不跳。哎，由此可见呢，其不认账和乱记账，那是有悠久传统。说到底，碧蹄管制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。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。事实上呢，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。通过此战呢，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两点。首先呢，敌人是很难打垮的，虽然日军被击败，但战斗力尚存，以明军目前的兵力，如要硬攻很难奏效。其次呢，朋友是很难指望的。在碧蹄管之役发生前，李如松曾嘱托朝军随后跟进，人家确实也跟着来了，但仗一打起来，不是脚底抹油就是袖手旁观，仗打完才及时出现，真可谓是反应敏捷啊。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浑人，此时正逢朝鲜阴雨连绵，火器难以使用，日军呢伏击失败后全部归缩于汪精，打死不出来，还拼命修筑坚固堡垒准备死守。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啊，如果现在进攻那就是寻死。可柳成龙偏偏装糊涂，他多次上书并公开表示李如松应尽早进攻汪精，不得拖延。出征之前泼冷水不出头，现在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，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，不死白不死，人混账到这份上，真能把死人气活了。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，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。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，汪精是必须攻克的。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后，李如松做出了如下部署：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，控制大同江，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，扎达寿镇守临泾，护卫声援李宁、祖承勋镇守开城。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，因为明军本就兵力不足，现在竟然分兵四路，要想打下汪精无疑于是痴人说梦。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啊，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。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，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。命令下达了，进攻停止了，战场恢复了平静，日军呢也借此时机加强防守，整肃军队，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。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，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的，这个判断十分正确。很快啊，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，但并非攻城的枪炮，而是一把大火。李如松很清楚，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是绝对无法攻下汪精的，于是他索性分兵各处防守，加固后方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——龙山。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，积粮数十万担，汪精釜山的日军伙食啊，大都都要靠此地供应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李如松密令扎达寿带领敢死队连夜跑到龙山放了一把火，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就算了结了，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。在这一点上啊，鬼子们的意识是清楚的，认识是明确的。万历21年4月18日，日军全军撤出汪精，退往釜山。19日，李如松入城，汪精光复。自万历20年12月明军入朝起，短短半年时间，日军全线溃败，死伤合计35000余人， 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，日军的战斗力遭到致命打击，疲惫交加，斗志全无，再也没法打了。四月下旬，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、东来等沿海地域，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。全军80000余人渡海回国，仅留40000人防守。至此呢，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，日军惨败而归啊。日军退却了，但李如松并没有痛打落水狗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事实上，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。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，许多地方都要依靠明军防守，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10000余人，靠这点本钱要想把日军赶下海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，而是缺钱呢。要知道啊，刀枪马炮天上掉不下来，那都是有价钱的。而所谓打仗其实就是砸钱，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，没钱就打游击，朝鲜战争也一样。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，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，而在这一点上，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，非但不给军费，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要收钱。李如松在朝鲜待了半年，已经花掉了上100万两白银，再这样打个几年，估计啊连裤子都得荡出去。所以呀、啊，谈判是唯一的选择。第二次谈判就此开始。所谓谈判呢，其实就是忽悠的升级版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吹吹牛，吃吃饭，实在的东西啊实在不多。客观的讲，明朝在谈判上一向都没什么诚意，那么相对而言呢，日本方面还是比较诚实的。他们曾满怀期望地期盼着明朝的使者，等到的却是火枪大炮。说到底呀、啊，这是个认识问题。因为当时的明朝呢，管日本叫倭国，管日本人叫倭奴，而且这并非有意歧视。事实上，以上称呼啊是一路叫过来的，且从无愧疚不当之类的情感。总之呢，打心眼里就从没瞧得上日本人。第一次谈判是因为准备不足，未能出兵，等到能够出兵自然就不谈了。那么现在是第二次谈判，而谈判的最理想人选是沈维敬。半年前，这位仁兄满怀激情地来到李如松的大营，结果差点被砍头，又关了起来，吃了半年的牢饭。到今天呢，终于又有他的用武之地了。万历21年3月，沈维敬呢前往日本大营，开始了第二次谈判。在那里等着他的是他的老朋友小西行长。虽然之前曾被无情地忽悠过一次，但毕竟出来抢一把不容易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弄不到点实在东西也没法回去。日方决定继续谈判，平分朝鲜是不指望了，能捞多少是多少啊。日军的谈判底线大抵如此，而在他们看来，事到如今，这个明军多少也会让一两步。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，双方互致问候完毕，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如下意见。首先呢，这个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，其次呢，明军撤出朝鲜，日军呢撤出汪精，最后日本交还朝鲜被俘的王子官员。沈维敬带着谈判意见回来了。出他意料的是啊，这一次李如松和宋英昌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。沈维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，他已经看到一切都将在自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。但他并不知道所谓谈判和执行那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在第一次谈判时，明军只是为了争取时间，压根儿不打算要真谈判，而这一次的似乎也没那个打算。因为在战后啊，宋英昌曾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呢写过这样一段话： 俯卧球前后虽有起供之称，臣使假供取事，原无真许之意。哎，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，日本人是想谈和的，但我是忽悠他们的，您别当真。这就是说，明军从上到下是万众一心，排除万难，要把忽悠进行到底了。但协议毕竟还要签呢，签了就得执行啊。于是接下来啊，李如松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，他除了会打仗，搞政治也是把好手。那么根据协议，明军要撤出朝鲜，但李如松呢却纹丝不动，反而烧掉了日军的粮仓，端掉了对方的饭碗。日军是真没办法了，打不过又闹不起，明知李如松是个不守信用的家伙，偏偏还不敢得罪，就当吃了哑巴亏啊，硬着头皮派出使者，那意思是你不撤我认了，但互派使者的事儿麻烦您还是给办了吧。在这一点上啊，李如松还是很够意思的，他随即派出了谢用子和徐一贯两人随同沈维敬一起前往日军大营。小西行长十分高兴，因为自从谈判开始以来，他遇到的不是大混混，这个大混混呢就指的是沈维敬，就是大忽悠，大忽悠就是李如松的使者呀。他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呀，现在对方终于派出了正式的使者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明朝派来的这两位所谓使者呀，谢用子是参将，徐一贯是游击，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武将，还别说搞外交啊，识不识字儿，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啊。之所以找到这两个丘巴去谈判，不是明朝没人了，而是李如松根本就没往上报。这位仁兄接到日军要求后，想也没想，就在军中随意找这两人，大笔一挥，你们俩就是使者了，去日本出差吧。现在忽悠你们那是不得已，老子手里要是有兵早就打过去了，还谈什么判。李如松啊没当真，但日本人当真了。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中旬，小西行长带领沈维敬、谢用子以及徐冠前往日本会见丰臣秀吉进行和谈。对于明朝使臣的来临，丰臣秀吉非常高兴，不但热情接待，管吃管住，会谈时呢更是率领各地诸侯权贵到场，亲自参加，张灯结彩，搞得和过节一样，仪式十分隆重。当沈维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明白这下算是忽悠大了。虽然日本人糊里糊涂，但一路过来他已经很清楚身边这两位使者到底是什么货色，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拖下去了。沈维敬呢就此开始了谈判，虽然从名义上讲谢用子和这个徐一贯才是正牌使者，但这两个大老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每次开会口都不敢开，只能指望沈维敬忽悠了。于是每次开会之前大致都是这么一副场景，丰臣秀吉满怀激情，口若悬河，谢用子、徐冠呆若木鸡，一言不发，沈维敬随口附和，心不在焉，所谓的外交谈判其实就是扯淡。就这么个扯淡会竟然还开了一个多月，直到六月底才告结束。在谈判终结的那一天呢，丰臣秀吉终于提出了日方的和平条件，这个条件也再次证明了这样一点，丰臣秀吉是个贪婪无耻不可救药的人渣。其具体内容如下：一，明朝将公主嫁为日本的后妃；二，明朝和日本进行贸易，自由通商；三，明朝和日本交换誓词，永远通好；四，革除朝鲜四道，让给日本；五，朝鲜派出王子大臣各一人作为人质，由日方管理；六，返还朝鲜